第三课，在银行。情景一，小姐，我想把这200美元换成韩币。 门口那边桌子上有单子和笔，请您填张单子再过来。 这么多的单子，填哪一种啊？ 小姐，需要帮助吗？ 我想把美元换成韩币，不知要填哪一种单子。 是这种，如果不会填，可以照着玻璃下面的样本填。 谢谢。小姐，从你们的牌价看，美元价格好像比上个星期又涨了。 是的，但涨跌幅度不大，支票可以吗？ 我不要支票，请全部给我现金。 这是您的钱，请仔细点点。 再麻烦您，把这50000元换成10张5000的。不好意思。 没关系，请稍等。 生词，单子，田，警卫，照着，玻璃，样本，兑换，牌价，涨，跌，幅度，支票，点。 情景二， 我想汇款，请问在哪儿办理？ 请您先取号，然后到对面桌子上填写您所要办理的业务单据。 好的，谢谢。 先生，轮到您了，请您到2号窗口办理。 您好，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？ 您好，我要往这个账户汇款，请问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收到？ 10分钟以后就能收到。 我要汇100万到这个账户。 您这是跨行汇款，比本行内汇款要贵一些，手续费是1400。 在这儿给您。 请您收好单据，以便日后查询。 麻烦你顺手再交一下电话费。 每个月这样交费不麻烦吗？怎么不办理银行自动交款呢？ 手续不麻烦吗？ 只要有存折号码就行，用不了1分钟。 那拜托您帮我办一下。 情景二，生词，汇款，办理，单据，窗口，账户，整，以便，日后，查询，顺手，存折。